第215集，你还喜欢我吗？车厢曾是他们感情萌发的地方，仁义是热情丰沃的土壤，而龚颖贤是在哪儿都无动于衷的种子。可是在这个用温暖和安全包裹两人的车厢里，说他是温室也好，大棚也行，总之什么都对了，就发芽了。这一发不可收拾啊。他们离开车厢之后，经历了风雨飘摇，落得遍体鳞伤，逃回车厢内，听得见彼此的呼吸，闻得到彼此的味道，再次感受到了最初那股不动声色又势不可挡的萌发的力量。两人能感觉到此时对方在想什么，且十分笃定，只是仁义选择沉默，而龚颖贤选择开口。 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经常在车里吃盒饭？ 仁义的喉结轻轻滑动，目视着前方的红绿灯。 我从来不喜欢别人靠近我，要是在别的地方我可以躲开你，可是在车厢里我没地方躲，所以渐渐的我就习惯你离我这么近了。习惯了之后，你离我远了反而不行。 仁义有些心烦。龚颖贤说的对，在车厢里无处可躲，他连眼睛都不敢乱看，可是鼻息间萦绕着属于龚颖贤特有的淡淡的草木香，他无法忽视这个人的存在。 你说我有问题，没错，我确实有问题。我跟庞贝博士也沟通过，我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你是一个总把别人的感受放在自己之前的人，而我正好相反，我甚至不怎么在意自己的感受。有了感受，人就会痛苦，所以在我家出事的最初那段时间，我把所有的感受都封闭了起来，不跟人交流，阻止别人进来和自己出去。承担别人的感受太累了，我连自己的都已经要承担不了。 仁义倒抽了一口气，心里泛起一阵密密麻麻的刺痛。龚颖贤是不是揪准了自己的弱点在发力？他犹豫了半天，终于开口了。 你既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有没有想过做些什么？ 等红灯的时候，龚颖贤把脑袋歪在了仁义的肩头。 以前没有，但我有了你，我什么都想干，想要自己浑身上下任何地方都让你喜欢。 仁义腾地坐直了身体，龚颖贤的脑袋失去了支撑，只好失望地退了回来。他用目光仔细描摹着仁义的侧脸，认真地说： 因为你浑身上下任何地方都让我喜欢，我希望你也能得到跟我一样的满足。 仁义抿着唇没有回答。 我会改的，我一直都在改，可能还没改好，给我点时间，我会改好的，不要放弃我。 龚颖贤的目光阴阴动人，看来是那么真诚和简单，不由得人不去相信。 啊，你以前没有这么会说话呢，是谁教你的？ 没有谁教我，只是很多话我只对你说。 颖贤，你不能每次都想靠三言两语把我糊弄过去。 那你希望我怎么办？ 我希望我们分开一段时间，我现在看不到我们能长久的可能。一次两次，也许还有更多次，就像定时炸弹一样，我怕有一天我会恨你。 我不想和你分开，万一你走远了再也不回来了怎么办？ 我不能保证什么。 你不能保证什么？我时常觉得 你对我来说是一生一世，而我对你来说只是一段，所以你可以舍弃，我不行。 仁义心里一梗，突然猛打方向盘，把车停在了路边，然后转头看着龚应星：“你少他妈道德绑架！什么一生一世，什么一段？我对你这一段掏心挖肺毫无保留。老子三十多了，不是十几岁。你知道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能像十几岁一样敢豁出去喜欢一个人有多难吗？你把我当一生一世，那你他妈怎么对我的？谁敢跟你这样的人一生一世啊？”一口气把心里淤堵的东西都宣泄而出，仁义突然觉得交换进出的空气都清透了几分。他这些天努力让自己冷静处理，遵循医嘱不过是个借口，他只是怕了。他怕一旦打开一个缺口，龚应贤那毫无杂质的、毫无保留的感情就会无孔不入。有这样一个人，他深爱着你，却毫不介意欺骗你、伤害你。哼，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操蛋的事儿啊？龚应贤的眼中浮现清晰的痛苦，他轻声道：“ 你憋了很久吧？想说什么就都说出来，不用忍着。” 会冲他发脾气、撂狠话的仁义，尽管字字戳心，也好过漠视他的仁义。 我不知道还要说什么你才能明白。 仁义已经不想再说了，他发现自己无药可救，哪怕到了这个地步，他仍然不愿意伤害龚应贤，可他也不能让龚应贤再来伤害他了。 我这样的人是不是注定要孤独终老？ 我没这么说，也许只是我们不合适。 两情相悦尚且不合适，生死之交尚且不合适，我还能跟谁合适？就像你说的，没有人愿意跟我一生一世。 龚应贤，你他妈不要再装可怜了。 这个凶的时候如猛兽一般的人，为什么在他面前要装得像只猫啊？ 你又不敢面对我。 仁义拉开了龚应贤的手，再次发动车，口中念念道：“ 够了，够了，闭嘴，再说就刹车。” 龚应贤靠回椅背，车厢里沉默了一段时间，龚应贤又说道：“ 你还喜欢我吗？”“ 说了闭嘴。”“ 你回答完这个问题，我就闭嘴。” 仁义无法回答，当着龚应贤的面，他既无法撒谎，又无法说真话。等了良久，龚应贤淡淡一笑，欣慰地说：“ 你还喜欢我。” 仁义黑着脸目视着前方，安静地开车。 有时候我真想把你藏起来。 龚应贤盯着仁义，目光如狼似虎，声音却很温柔：“ 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让你变成我一个人的。”